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上也不要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啊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把微笑当作心，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远远念念到永远，所谓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思思念念谢谢去面对，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栀子花白花瓣，

铅笔等月儿啊。

FM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民社部副部长尤军日前表示，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目前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8.9亿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三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62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较上月上涨，上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回落。北京发布严格商业办公类项目监管的通知，开发企业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将被没收土地，并限制其在本市土地市场参与竞拍其他土地。财政部、环保部联合印发《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要求水污染防治绩效评价工作应该分级实施，依据各级部门的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奖优惩劣。 天不懂夜的黑。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重庆轻轨二号线在里子坝站穿居民楼而过，山城的复杂地形呢，造就了全国绝无仅有的震撼景象。最近这条运行多年的轻轨突然在外国媒体上爆红了，有多家英国媒体予以报道，也有不少的外国朋友在微博上惊呼，哇哦，太神奇了。一些英国媒体呢，还给起了一个特别有画面和想象力的标题，就是下一站厨房。那你见过这种奇特的建筑设施吗？来看网友评论。华尔华兹说，经过大楼的时候会不会闻到今天厨房做的菜是红烧鱼。 Gideon 旗舰店说，那我想问一下，住在里面的噪音大吗？去年呢，宇阳亲身去感受了一下里子坝轻轨穿楼而过哈，那是轻轨公司自己规划设计的，下边是公司办公，上面是居民楼，没有噪音。重庆市的轻轨确实很霸道，赞一个哟。继续刷新微博。羊城晚报的消息，何先生的女儿曾经在管城的一所小学读书，有一次呢，女儿忘了带作业去学校，班主任在教室门口就把孩子和他批评了一顿。那何先生就认为呢，批评我可以，但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批评我。他说没过多久就给女儿办了转学了。何先生认为哈，每个爸爸在孩子心中都是非常伟大的，是孩子的榜样，我不能让别人把孩子心中的爸爸形象给毁了，这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他一定要女儿转学的原因。那对此呢，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草莓泡泡小姐说，某些老师好像特别爱上纲上线哈，就是学生犯一点点小错误呢，就嘴皮子不饶人，批评起来一套一套的，而且越骂越来劲儿，甚至是人身攻击。那某一些领导对下属好像也是这样，做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度，点到即止，不要适得其反哦。妍妍说，爸爸的想法是好，只不过呢，我觉得让孩子懂得你也有做错的时候，你也会知错就改，这样不是更好吗？其实这个真的应当注意，老师这么做呢，会影响到孩子的看法，进而会影响到一个家庭，这绝对不会是危言耸听哈。当然了，这位父亲可能也有点过激，自己如果玻璃心，那么孩子是不是就会更加玻璃心了呢？面子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树立的。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969听资讯， 极限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财政部日前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有关情况。在推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方面，教育部重点组织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共发布了141项研究课题。北京市房地产调控再出组合拳，日前北京市规划国土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项目管理的通知，产业项目严禁擅自改为居住使用，未经批准不得转让和分割销售，此举意在打击利用产业用地炒地炒房的投资行为。近日丰台区南运乡对2017年一季度以来执法中扣查的非法营运和违法上路的180余辆黑摩的进行了集中销毁，其目的就是向广大市民和经营者表明坚决清除非法营运黑摩的和黑三轮的决心。因在直播内容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处理公众举报等方面存在重大管理漏洞，今日头条、火山直播、花椒直播等被北京市网信办等三部门约谈，被令限期整改。 你的生命，你

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我们越走越远，两个世界。新的感觉也许偶尔会出现，怎么没有了你都不对。 老歌一路随行，大家好，我是陈明，这里是 FM 九六点九。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世界上最可贵的两个词，一个叫认真，一个叫坚持。认真的人改变了自己，坚持的人改变了命运。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有希望。我是雨阳，各位早安。 我这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又可能戏弄？怎么肯亲手战士，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什么未痛？我也许在发梦，当初的温馨举动，拿来做分手的庆功，令我更竭力共。自那日遗下我，我做化做轮廓，上换你这天鹅，但你为何还要？也许单手怕得不死我。若要死，这一刻正是愉快高峰，请给我更多。在奈何上，我在奈何上，望着沿岸高潮，快救活我，温暖我心跳。快将我怨念全照，谁还在奈何上，犹如做梦那样，但奈何没有天桥，跨不过这双臂膊，会将你壮丽忘掉，如果有这需要。不懂感动，就像死了你，两脚竟能震动。不应该这么激动，仍然能够哭，我眼睛还有用。咬住我这双手吧，但愿这阵痛，说我不是疯。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哟，张。